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儿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20号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时间是10:09，今天直播室有莫莉，星期三晚有 John 和 Annie 在这里。 Hello Annie， 大家好， Annie 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特别呢？好像是不是要准备上学了，女 儿？如果今计落佢哋，因为佢哋系叫做初中同埋高小，咁如果喺呢一个年级咧，就系6月8日先开学嘅。 哦，都仲有两个礼拜， 两个零， 系 啦。咁但系对于啲高年级嘅中学嘅大朋友仔咧，其实佢哋就应该系好似27定25， 差唔多噶啦， 即系讲紧下个礼拜咯，系啦，就复课咯。咁所以其实分阶段嚟计咧，我嗰两个咧呢段时间咧系忙紧咧。 最后冲刺 啲功课，即系好似放暑假咧， 放咗成两三个月咧，原来咧草草埋埋咧，临学先至嚟掘井嗰只咧，临急就抱佛脚嗰啲咧，即系我谂都系好多学生嘅通病嚟。 我以为呢段时间视像即系上堂咧，就冇乜功课要做噶， 其实系 见面就已经做晒， 少咗好多噶啦，比起翻学。咁但系毕竟你知呢啲嘢即系积少成多啊嘛， 系 咁你日日都咁 hea 嘅时候，积埋就唔少噶啦嘛。 不过呢个咧，我都有个问题，就系佢哋好似都冇乜点样再学啲嘢啦。咁啊，虽然可能话即系用 Zoom 上堂或者即系自己即系网上教学咁样啦，但始终你可能会觉得同真系每一天都翻学嗰、那个那个进程系会唔同噶嘛。即系你可能之前每一天翻学嘅时候，真系可能会塞好多嘢入脑啊，好快就教咗好多书啊咁样噶嘛。咁佢哋做功课嘅时候会唔会遇到啲难题咧？即系其实佢未 master 好到佢学嘅嘢嘅，咁跟住又要做功课啦。 系啊，其实呢个絕對係啦，一來係呢個情況啦。我另外二來，我覺得最主要咧就係、是因為唔知係啲老師比較仁慈啊，定還是係唔知咩原因啦、啊、就係咧佢哋俾佢哋上堂嘅時候咧，係唔需要露面啊。 吓系啊， 即系啦，即系你可以咧，瞄咗自己十把声先啦，首先，因为费事嘈清隔篱啦，系咪？咁然后继而咧个样都可以唔露面嘅。咁呢个时候咧，其实老老实实咧，佢哋系唔专心。即系譬如可能上紧堂，但系同一时间咧，可能系 揿紧电话， 系啦，或者食紧嘢， 食紧早餐， 冇错啦，系啦，即系 咁即系当好似开住收音机咁做， 差唔多啦，冇错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其实唔专心咧系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多过你话系咪啊一日上少咗几个钟啊，或者唔系面对面见到老师啊，我觉得呢个都唔系主要原因咯，可能就真系分心啊， 吓。 而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其實啲網路有陣時都唔係咁順 啊， 係啦，無端端有陣時又會停咗、freeze 咗啊、斷咗啊，咁總之係怪怪咁樣啦，搞到其實啲細路仔其實學習上其實都有啲問題嘅嚇。不過唔緊要啦，都明白嘅，即係呢段時間亦即係計健康重要過最功課啦， 同埋大家都係咁噶啦，即係拉 curve 嚟講咁唔緊要啦。 你真係醒，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另一種學習嚟嘅，即係大家。呢幾個月咧，其實我哋都即係有好多新嘅體會啦。我諗無論係老師啊、學生啊、家長啊咁，我覺得其實我哋揾一次咧，可以咧總合咧，我哋喺呢段時間遲啲啊，當我哋一切回歸正常嘅時候，我哋可以咧即係嚟一個回顧咧，睇下我哋即係當中有啲乜嘢嘅長進啊，覺得自己有啲咩學到啲咩新嘅嘢啊，一啲新嘅體會，我覺得都可以。 分享一下。 Annie 就肯定是焗蛋糕整甜品啦，变咗甜品厨神。 咁又唔好咁讲，其实都是失败过99次才有一次成功嘅。 不过呢个我就觉得是即系整甜品的必经之路。 哦， 即 系 最近我都跟很多朋友讲，即系啊，佢话啊，你成日煮嘢咁样，咁我都有同 Annie 讲过就啊，不过咧煮嘢我都觉得 OK， 因为你咧不停可以试住啲味啊咁样，咁你可以即系应变执生咁样啦，即系结啲稀啲、咸啲、甜啲、浓啲咁样。咁但系蛋糕咧，你真系系到到衰嗰下，你先知道衰咗噶嘛。 即系就系放入去咧就冇噶啦，冇得翻转头放咗个焗炉度咧，即系 睇住佢衰啦。 啊，冇错啦，是生是死咧，其实就已经系喺你搅拌嘅时候已经决定咗。 同埋咧，你就唔知死因咯。即可能到底是个面粉不同了牌子啊，定是我落少了啲盐，定是怎样啊？咁样你真的不系好知道，你要自己再想 一下。系啊，我觉得咧，嗱呢样嘢咧，就是好似我寻日我个女，我个细女生日啊，咁我应承咗焗个蛋糕俾佢啦。咁其实呢啲时候咧，你会觉得个压力好大啊，因为唔衰得噶嘛，系咪？因为你可以追翻，哎呀，听日再焗个啊，咁样唔得噶嘛，系咪？咁我咪 买一个咯。 但系你焗咁多次都冇信心啊？ 冇噶，因为我哋试。下啲新嘢咪又， 即係咩味咧咁？ 其實唔係個味啊，係我哋個造型有啲唔同，又或者係你諗住個設計上有啲分別，係啦。咁於是乎個蛋糕嘅 size 都可能有啲出入嘅， 係 啦，即係可能以前做開有啲太普通啦。我哋今次我女有啲要求咁樣， 咁整咗啲咩咧？ 咁其實我哋係整朱古力蛋糕，但係我哋就希望咧，即係放少少花款喺上邊咁啦。咁個朱古力蛋糕其實咧我都做過嘅，但係今次佢就想話要朱古力 cream。 系， 咁我以前做嗰啲就冇朱古力味嘅 cream， 只不过普通嘅 cream。咁变咗咧，可能唔知关唔关个 cream 事。咁于是咧，我就即系不断想唔同嘅频道揾下啲人哋啲达人之前嗰啲经验啦。咁啊，已经决定好晒一切噶啦，咁啊做咯，我觉得 OK 嘅。咁点知到做嘅时候就学阿 Kitty 话斋啦，好啦，到最后个步骤掟落个模度嗰阵咧，个焗模嗰阵咧，我就发现啦，原来我个焗模咧系唔系？嗰個 recipe 入邊講嗰隻 size 嘅。 吓， 即系矮咗，即系我见到我个兜嘢咧，咦咁大兜，点样挤到落去个焗帽度，会唔会满泻咧？咁样我就发觉原来我太扁， 哦， 系啦，咁于是我就话 当整两层咯，得唔得？ 即系成个焗帽唔够大去用， 即系焗完一次之后，到第二次再焗，焗完摆翻埋一齐当两层， 系啦。其实理论上系可以嘅，但系咁样嘅时候咧，你挤入焗炉嘅时间又会有分别咯。我自己又唔系好懂得 adjust 层，我惊衰咗啊。 系， 我又唔敢话，当我分两次焗随意啊，咁样人哋话焗八十分钟，我焗四十啊，咁样。即我又唔敢系咁样去决定嗰件事啊！咁于是乎我就好，咁我哋用个个底大啲个焗帽，咁我挤得落咯。 系 咪好聪明啊？以为 系，总之倒晒落去啦。 冇错， 即系同等份量嘅焗嗰个时间就啱噶 啦。系啦，冇错啦，就只不过系讲紧即系学你话斋，成个份量一样，只不过可能个矮啲同肥啲，同瘦啲同高啲咁解啫嘛。 但其实谂谂下又唔一样噶，可能即系佢嗰个高度同窄啲，即系佢受热嘅程度唔同啊嘛，系咯。 系啦，冇错啦，呢好科学嘅分析。 系啦， 咁喺嗰个时候你已经搞完啲嘢，你唔谂得咁多噶啦嘛，系咪先？咁 总之就怼晒入去就系啦。 系，结果系果然系衰咗。 哦吓，点衰法啊？我见到你啲相都好似正常噶， 因为我焗过第二个啊嘛。即系咧，我唯一做啱咗就系我上昼咧就试咗呢个先，衰咗啦。咁啊，跟住马上咧就真系买翻个一模一样 size 嘅焗模，跟住重新再做多一次 就得啦， 就得啦。所以我而家都解唔通系点解噶，但系总之我就系知道原来真系要照板转碗嘅，系唔可以转嘢嘅。 沉透更深， 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偏僻的你探头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 剛才咧聽過由 Dusty Bottle 嘅 Break It Down， 好開心啊！ 係 頭先一首歌嘅時間，我走咗出去出面水機嗰度咧，我哋唔會喺直播室食嘢嘅，係我食咗個好好味嘅自家牛油蛋糕啊！ 哇，真係好有口感之餘，又好香嘅牛油味， 係 咁脆嘅個面 520啊嘛， 點解有咩特別啊？520， 我愛你， 係啊， 哦，原來係咁解啊！ 唔識呢啲嘢，唔好意思啊，我反應對唔住啊，對唔住啊， 哎呀 ，Kitty 好 sweet 啊， 係啊，一個蛋糕大家 share， 多謝 Kitty， 多謝你， 即係主食上面係有天分啊， 佢係啊。 系啊， 佢上次整个春卷翻嚟俾我哋食咧，跟住不停咧仲喺度担心，诶而家唔好食噶啦，因为春卷要脆先食，淋嘅都好好食噶。 诶，但我明白煮嘢食嗰个系有要求噶， 系啊， 即系佢会觉得喂，其实原本系更加出色噶，所以咧你咧嗱，即系你一定要譬如叮嘱人哋嗱，一定要先翻个炉焗翻热啊，你唔可以就咁咧即刻食，你就嘥咗。虽然我哋呢啲净系食嘢嘅就觉得哇，其实已经好好味噶啦噃。 我终于明白点解嗰时阿妈一开饭咧，你成日唔埋台。系啊，想殺咗你 咁啊！唔食乜食嗰啲咧， 明明係一百分滋味噶，點解搞狗都唔開心㗎？ 啊！ 所以我而家終於明白啦，即係我而家我就譬如我煮飯，我就會啦，快啲過嚟啊，食得啦！跟住明明自己未埋位啦，你食先啦，你食先，同以前阿媽係一樣嘅。 同埋喺度預祝子成生日快樂。係啊，我覺得佢應該而家聽緊嘅喺車度。 唔係啊，佢要做仲有工作在身，好忙啊。 哦，好啊，等我陣間再同佢講先，再敲佢門。不過咧，我覺得咧，點解咁多人中意整嘢食咧？因為我唔知啊，因為我係一個太中意食嘢嘅人咧、我食到好食嘅嘢，我會好開心，所以我會好中意身邊啲人整嘢食同埋整得好食嘅嘢嘅朋友，同佢做朋友啦。所以我認識到你兩個好開心 啊！係啊，你就焗蛋糕好勁啊！ 唔好咁講， 我就覺得好難啊！其實呢樣嘢，所以間唔時焗到一個叫做幾好食嘅咧，就好開心啦。 唔係呢個直情，我覺得。100分啦、我唔會整到咯，點會啊？因為我都未試過。 啊，呢啲好簡單，我見你焗嗰啲難啲啊。上次你 夠啦，你兩個唔好再喺我面前互相吹捧啦。喺一個整嘢食勁難食嘅人面前不停喺度講，明明兩個已經好好食啦，總之唔係啊，咁有冇理過我感受？ 但係唔知道咧，即係嚟緊大家再慢慢嗰個生活嘅節奏，即係回復翻可能急速翻少少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將呢一段時間自己發掘到嘅技能又放在一边了？ 我觉得一定会的，因为到时啲人又繁忙翻之后咧，冇咁多心神咧，再去煮嘢食噶啦。到时又系买一个求其嘅外卖翻嚟就好少嗰啲嚟啦。 不过真系自己煮过嘢食就知道，出街食咧真系好多油、好多盐、好多糖，即系乜嘢都多嘅。即系所以阿妈细个成日都话喺屋企食嘅最健康噶啦，又真系嘅。系咯，虽然出面食就好野味，系，但 系所以阿妈讲啲嘢有时咧就都系要听。即虽然我哋上一次讲，做父母嘅有阵时啲陈腔滥调啊，啲老生常谈啊，如果即系唔啱而家呢个潮流嘅，就唔好乱咁噏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有啲说话到今天我都觉得好即系几时都啱嘅。有一句我其实上个星期讲漏咗，阿妈都成日同我讲嘅， 系咩咧？ 系啦，我觉得我哋呢啲用把口揾食嘅人咧，就更加要留意啦。就系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系、我妈细个都成日由细到大都咁样同我讲嘅， 即系讲说话要小心啲。 冇错，即病从口入，你都仲可以即系食药同埋睇医生。 系 但系咧祸从口出咧，就是、你讲嘅说话咧，就好似泼出 嚟嘅水啊， 系收唔翻嘅。所以讲嘢一定要三思。 咁我哋咪好危险咯！我哋每晚都企喺呢个边缘， 系噶系噶，仲有咁多人听系嘛？ 系 即系我会觉得我哋固然系要小心讲嘢啦。即系譬如就算我哋翻到屋企咧，我觉得除咗教小朋友咧，即系冇乱咁噏嘢之外咧，即系虽然话童言无忌，但我哋教小朋友唔好乱噏之外，其实大人自己都唔好乱噏嘢咯，对住细路 系 吓。所以我觉得小心说话呢样嘢咧，应该系由大人做先，吓，因为始终细路都系抄嘅啫嘛，即系你大人讲啲乜嘢啊， 系啊， 咁、 啊、 我啲口吻又跟翻你啊，我啲用字用语又系跟翻你啊，系嘛，所以我会觉得即系由自己做起先咯，讲说话要小心，尤其是对住你嘅孩子咯。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报警，不必怕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任泪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就嚟喺度晚上嘅十点半钟，听过有洪卓立嘅《无他》，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本港疫情稍为缓和，但系外围疫情仍然难以预料，政府要留意疫情发展，保留大量检疫措施。几时能够腾出骏阳村，唔再作为检疫中心，要视乎疫情变化。騰出之後，衛生署會及時清空和消毒單位，再由房屋署處理維修工作，以便盡快給駿陽村的住戶搬入。陳肇始說，目前仍然有從高風險地區返港人士入住駿陽村檢疫，高風險地區亦都將會繼續有人返港。政府正是增建其他檢疫設施，有足夠設施的時候會盡快處理駿陽村的問題。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今日起重开，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纪念馆和去年本港反修例事件旧年，会坚持寻找和揭露真相。展馆内展示1989年六四事件和去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对比。对于六四当日的安排，李卓人说仍然等待警方和他们开会商讨。他强调支联会今年一定会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支联会又说，购买会址之后营运开支是很大的挑战。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宣誓展开第二个任期，他在就职演讲中重申会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处理两岸关系，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现状。他宣布立法院将会成立修宪委员会，就制度、人民权利、各项宪政改革议题充分对话。在防疫工作上，蔡英文感谢民众信任政府以及不破坏居家隔离，成就台湾防疫的成功。蔡英文提出，未来要建构足以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以及战备产业。新华社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鉴于新型肺炎疫情在香港有改善，正是准备重新开放。香港迪士尼乐园自今年1月26号因应疫情暂停开放。新华社引述香港迪士尼乐园发言人说，乐园在重开之后会继续密切监察疫情，遵守卫生部门的指引，采取防疫措施，保证游客和职员的安全。发言人又说，稍后会通知公众重开的日期以及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上海迪士尼乐园今个月11号重开，是全球首个重开的迪士尼乐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579点，升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70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7，瑞士法郎0.965，加元1.388，人民币7.097。

嗰即係佢哋回顧翻自己嗰一年咧，其實都會同父母有不愉快事件嘅。而其中咧有好大程度上咧就係、是、有幾樣嘢俾父母講嘅。咁佢就提到啦，有一樣咧就係、是、啲父母咧就會威脅，即係但當佢哋假如講緊可能係佢哋曳嘅時候啦嚇，唔、聽話嗰陣啦，咁父母咧就會威脅話我抌咗你最心愛嘅玩具。 哎呦， 即係威脅佢，説話上嚇 end up 有冇抌咧就另一回事，但係佢哋已經好驚噶啦。 喂，佢恐嚇佢而家。 系俾我妈恐吓噶， 点啊？抌你啲咩？ 抌啲玩具咯。 哦， 话我，因为我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唔读书嗰啲人嚟噶嘛。其实由小朋友已经系啦，跟住佢哋成日都会闹我，你再系咁，我抌晒啲玩具啊，抌晒啲公仔啊。你知道我好中意啲公仔噶嘛？ 或者即系唔俾你出街，总之你最中意嗰样嘢唔俾你做。 系啊，跟住到你真系唔见咗一样嘢嘅时候，我心里面真系觉得系佢掉咗噶。 但原來發現係自己整唔掂， 因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個傳聞啊，即係啲玩具成日會自己消失噶嘛，突然間 Toy Story 啊，你估 係啊，跟 住之後又會突然間自己出現， 係突然間會出現，或者你問你阿媽有冇掉過，你又真係真心地聽得出佢冇講大話，定話佢冇掂過呢啲嘢嘅， 你睇真心嗰 個係啊，但因為我會諗嘅就係佢冇理由掉就係掉其中一樣，你唔掉曬佢或者掉多啲嘅，就淨得一件半件唔見咗， 咁一定係其實自己冇手尾， 係啊， 唔知揈咗喺邊。 深信佢自己走咗，只玩具自己走咗， 咁、可能系。咁除咗呢一样之外咧，另外咧有啲细路仔咧，曾经咧系俾父母咧即系耻笑啊，或者公开羞辱或者威胁咩咧，就系、是、唔要你。 哦。 即唔係話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喎、 直頭唔要你 係啦，直頭唔要，想唔想唔要你啊啦咁樣，即係嗰啲我掟你出街啊啦。 但其實呢啲會唔會真係我哋嗰啲年代啲小朋友先會驚㗎？而家嗰啲 唔信， 我走咯咁啊！ 因為轉個題就寶貝仔，你唔好咁啦。 嗱呢、這個就睇你幾多歲啊？即係我諗咧，我啲女咧就一定唔湊校嘅啲人嘅，即係佢哋大啦嘛，唔好呃我啦嘛咁樣。 我告你啊，咁樣我告你日語啊咁。 但係細個嘅。細蚊仔都真係信噶，即都會係驚噶嚇，所以都唔好亂咁講咯，佢真係會當真。另外一啲咧就更加恐怖啦，即係譬如講粗口啦。鬧佢啦，鬧細路啦，又或者咧今次就唔係唔要你啦，就係信唔信我死俾你睇啊咁樣。 哦， 嚇、即係調翻轉，即係我死俾你睇啊！咁即係呢類嘅説話咧，對於細路仔講，其實佢哋會好記得咯。雖然嚇，即係會。即係我諗都不下於你係攞條藤條打佢嗰樣嘅傷痕咯， 嚇咁所以如果萬一講咗出口咁點算咧？ 我收翻咁咯， 係啦，你當冇聽過啦咁樣，真係喎。頭先嗱 ，Andy 就話呢啲潑咗出去嘅水啦，咁但係如果我真係即係做阿爸阿媽唔小心即係火車眼嘅時候講咗啦，咁然之後好快我意識到，死啦！我講咗好似真係即係傷害咗我仔女嘅弱小心靈，有冇補救辦法？ 我哋如果即系自己调转我系仔女啊，如果我父母真系咁样同我讲咗呢啲说话咧，我谂咧我可能会接受佢真系认真同我讲啊，唔好意思，头先系啦，即系我会即刻明翻晒成件事啊。我谂几多岁嘅小朋友都会明嘅，即系唔系话大人大啲嘅。我谂就算三岁小朋友，如果你闹完佢，你真系行翻过去同佢讲翻啊，头先我因为太嬲或者乜嘢，所以我咁样讲。咁你而家用佢嘅语言，你唔通话啊？你唔好记嘅深度啊！我谂佢会唔明嘅。粉笔字抹咗佢，可能佢会明嘅，知咩系粉笔字。咁但系我谂咧，反而调翻转啦，就系、是、可能父母未必有咁嘅厚面皮，会愿意去真系即系 正式 系啦，会咁样讲，或者可能调转头就做啲嘢嚟氹翻佢，多过咧会去话俾佢听，我头先咁样系。唔啱咗， 呢個應該 係啊！即係因為真係放唔低嗰種係咪叫做？我都唔知係咩啦，又唔係話尊嚴啊，但係就硬係覺得哇，點會同個三歲小朋友道歉啊咁樣？咁可能你轉頭就攞翻粒糖俾佢啦， 請佢食雪糕 係啦，媽媽買雪糕俾你食咁樣。咁其實呢啲係仲衰，即係更加令到個細路仔咧，哇！即係點啊？ 又真係一啖砂糖啦！呢啲真係 即我唔知佢會咩心理啊！嚇，呢啲可能要問下讀心理學嘅敏大人啦。即如果你呢頭俾人鬧完，即係嗰頭咧，嗱你又唔係正式同我 say sorry 啊，或者話俾我聽，頭先我媽媽都會做錯一件事，就係、唔應該咁樣鬧你，係咪？你又唔同我講，然後無端端就話啊，請你食雪糕啊咁樣，咁係咪好奇怪咧？即你唔會理解到一個人可以突然間咁樣，突然間咁樣咁樣。咁噶嘛，算系阿媽喎咁。咁所以我諗即係應該真係要道歉，為嗰件事去即係認真去講翻清楚，而唔係用另一啲方式冚咗佢咯。

我哋啊，我哋有啲疫，因为啲咩抗疫能力高啲啊。嗱，咁佢第五位，我谂可能冇分啊，有分嘅。第五位咧就真系我哋个 Jingle 啦。就是生嚿叉烧好过生你， 哎，我成日听过呢，這个， 但系呢个真系会介意嘅咩？ 唔介意啊， 系咯， 所以就睇你咩通咯，同埋喺咩场合讲咯。即系如果当讲笑咧，如果讲笑啊吓，即系哎呀你咁鬼曳，哎呀妈咪即系生嚿叉烧食落肚会生你啊，吓，即系譬如咁样，咁其实你真系觉得冇嘢嘅。但系如果你真系火，即系如果嗰个场，即系正如我哋有时你睇。啲演員教你做戲咧，都係同一句對白咧，佢，用唔同嘅語氣喺唔，同嘅場合講咧，係可以完全唔同噶嘛。即係譬如你啊，真係好對唔住，同對唔住咯。即係嗱，你已經都係對唔住啊。咁但係嗰個感覺已經係成件事唔同咗咯。 因為可能我覺得咧，我你都唔知係咪我街邊執翻嚟嘅，即係類近啲咁嘅説話，我會覺得傷心過佢話 生嚿叉燒， 因為生嚿叉燒好過生我嘅話，即係證明我真係你親生啊， 都好啊， 都好啊，希望係你親生。 即係如果話咧喺保良公司俾翻嚟咁，就真係仲 hurt 啊， 係啊，即係會係咁噶，即係同埋佢即係意思即係話你鄙視你個，意思係係啊。 但係對於兒童嚟講呢一句，原來佢哋都介意嘅，嚇，即係個調查入邊嗰一千五百個小朋友係啦，咁另外一句咧就係，你冇得救噶啦。 嗯，我呢個佢都覺得 hurt hurt 噶，係 冇得救噶啦。 誒，我都聽過，就係免疫咗亂。 咁第三咧就另外一句啦，就係咧講粗口 哦 嚇，咁唔講啦，我就 呢個好彩，我媽佢哋都唔講。 係呢啲真係好，即係要戒嘅喎。其實我見好多人咧，唔止即係自己唔會對小朋友講粗口啦，即係。啲朋友嚟嘅時候，佢都會叫啲朋友唔好講粗口啦。即係如果譬如啲仔女細嘅，即係你佢哋就算可能會覺得，哦，佢都一兩歲、兩三歲啫喎，應該唔識聽，唔知點樣。即係佢唔係話佢啊，而係可能交談之間有粗口咧。咁嗰啲父母都會即係叫啲朋友，喂，你哋唔好講啊，係啊，即係唔知佢邊一下聽到咁樣就學咗㗎。係， 尤其是你知粗口兩時聽落係幾得意㗎嘛，啲語調。 係。 咁佢哋覺得好趣致咁，啲細路就唔知点解就会讲咗， 跟住 系啦系啦，咁所以都真系要小心。咁，另外一句就系咧，冇鬼用， 冇鬼用。 咁，最多人拣嗰句就系，你学下人哋啦，或者你睇下人哋啊，咁样，即系其实系比较咯。即系呢一样就系佢哋最唔中意听嘅父母讲嘅说话。 系 咁，我睇过一个台湾嘅一个保护儿童嘅组织咧，其实佢哋嗰啲专家都讲，我哋語言暴力呢件事咧，嚇佢哋嘅研究就係話咧有幾個特點嘅，即係點解我哋話我哋而家就咁聽落啊，覺得扯唔到嘢啫，無理話，我聽慣啦，我哋呢啲免疫嘅，我覺得冇嘢。咁但係而家對於細嘅細路仔嚟講啦，嚇佢哋會覺得係好大件事咧，呢啲説話，其實係因為就係，因為咧佢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講呢句説話嗰人同聽呢句説話嗰人咧，佢哋嗰個關係咧係，大家一個係叫做咩弱者，係一個唔平等嘅關係啊，一個就係強者。咁如果佢哋之間嗰個關係越係咁大嘅落差，而又不能夠分離嘅呢一種關係咧，咁其實嗰句説話對佢嗰個重要性同埋你睇得出嗰個感覺咧，係強烈過好多嘅。咁所以點解話對於我哋呢啲咁大嘅人咧，可能我哋聽呢啲係冇嘢嘅咧？因為可能你會覺得，即係我，即係唔係話離家出走，即係嗱，你都會覺得你都唔係真係食阿媽住阿媽，或者仲係要第二日仲要阿媽幫啊，或者點嘅時候， 同埋你已經諗到點樣去反擊啦。 係啦，冇錯啦，即係唔同咯，嗰個大家嗰個關係上面。咁我話呢一個就係點解好多時候語言暴力會發生喺家庭入邊，係父母對仔女啊，又或者點講咧？一啲即係再大啲嘅父母對一啲成年人嘅仔女啊，咁其實佢哋嗰個就升華到另一個層次啦。佢哋未必係一種所謂語言暴力，但係佢哋可能嗰種就叫情緒嘅 勒索， 係啦，即係可能會話即係你咁樣做真係不孝啦，咁樣即係譬如用呢樣嘢，咁又因為你同佢嗰個關係。 就因為佢係你嘅父母，咁你一定要有孝道。咁佢咁樣講嘅時候，你咪即刻覺得係喎，我係咪真係不孝咧？咁，咁用呢一個方式嚟到勒索你，你咪又會順從咗佢。咁所以呢一個又係即係去另一個層次，即係相類似好似係一個家長對於年幼嘅孩子嗰種嘅語言暴力一樣，會對成對嗰、那個。被虐者是有一个很大的伤痕。 是那你们有没有试过细个被阿妈闹得很甘，或者有些事讲到你揞住不开心？那 一定有的， 但 现 在大个了真的会 不 记 得， 不记得即是没有。 其实你这么不够揞啊。 不是作为阿妈的一定这样哄自己。 力度唔够强， 系同埋我知嗰阵时系真系伤心嘅，会匿埋喊嘅。但系大过咗之后，你真系谂唔到。 系咯，可能我哋太唔记仇啦， 或者可能唔系言语上面，可能行为上面啊，或者表达方面咯。即系我试过，因为我嘅屋企人咧，信外面嘅人都唔信自己嘅女兒，而好伤心，伤心咗好耐嘅。咁但系我知道近几年，即系我又啊咁啱正正真系近几年嘅时候，佢就發現咗啦，咁跟住我真係又同翻佢講呢幾個月嘅啫。我話你知唔知我最唔開心嘅就係你唔信你自己的女兒，你信其他人啦。跟住佢話咁嗰陣時唔係乜乜乜嘛，跟住你 feel 到佢係有唔開心或者佢唔知點辯駁啊。咁我就即刻好坦白同佢講，我話你放心啦，我冇嬲過你。我話因為我都有喺你個角度諗，如果我係你嘅話，我都會信嘅。 不過即 係 咁講啫，而家講翻俾你聽。 係啦，我而家講翻俾你聽啫，咁樣咯。不过我好深信之后佢都系咁，如果住咗其他人咁， 唔系啊，妈个面咧系咁噶，其实佢明噶啦，佢了解你系受到伤害噶啦，但系你都好难要佢同你讲一句，哎呀唔好意思啊女，即系我谂嗰个年代嘅父母系唔系太容易讲呢句，所以尤其是中国人嘅家庭咯，即系同讲我爱你一样系好难讲出口。 咁而家呢个年代嘅父母，即系好似 Annie 你咁样咧， 我试过， 即系会真系可以讲到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咁嘅。 我又未至于讲对唔住，但系我咧系会话俾佢听我头先咩事咯。系啦，即系我咁样做我都系唔啱嘅，但系我就好似都仲系讲唔出呢一句对唔住呢三个字。 佢都兜兜地嘅，我都系唔啱嘅啦。但系不过咁，即系如果你唔系咁咧，我就唔会咁， 就唔会咁啦。 嗱，所以其实咧都系有个面喺度嘅，但系咧都叫做可以即系摊开件事嚟讲。不过我自己咧，你叫我谂，我就真系谂唔到话佢讲咗啲咩。但系你话细个好唔开心啦，即系莫莉就话如果屋企人唔信你。你会好唔开心，即系耿耿于怀啦。我谂我细个好唔开心嘅就系可能佢讲咗啲嘢，但系冇做到咯。即系我谂同 Annie 头先讲嘅嘢系一样，就系、是、可能细个嘅时候你嘅生活最大部分就系即系屋企人啦、啊。咁可能嗰时细到系你都唔会有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有你自己活动，即系所有嘢你都系即系靠晒阿爸阿妈咁样。即系譬如礼拜六日都系靠屋企人嘅咁样，即系嗰啲活动啊，所有嘢。咁譬如佢应承咗你一啲嘢咧，咁你可能就会记住噶啦嘛。可能下个礼拜六同你去饮茶咁样，即系可能咁少件事嘅啫。咁但系到如果嗰、那个礼拜你就喺度等紧佢下个礼拜六啦，跟住但系到礼拜六嗰日咧，佢唔起身同你饮茶咧，你真系会喊，即系你虽然谂翻起好似好咩事啊，或者阿妈 唔 记 得咗啦，其实我谂会唔会啊？ 唔记得咗系啊，同埋阿妈见到你喊，即系你仲要系好委屈咁样，即系我妈会觉得咩事啊你咁样，但系原来我就会觉得啊，小朋友嗰阵时系会实在将好多嘅 focus 就系摆喺屋企人對你嗰個承諾嗰度咯，係、啊，所以呢啲都真係唔可以下爬輕輕，呢、這個又係即係如果做唔到咧，就唔好講啦。 他靜慢在寫信，問安的信，每日。旁人话大战结束了，谁人未死早回来？传闻话同僚亦曾在那战地找到你，泥泞内似无生气，唯独他始终不信等你。常有个他。心死，天天衰老，仍然守候你。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啊，翻翻嚟敏感时刻，咁啊，我哋今晚同 Annie 咧就讲紧咧，做父母啊，就千祈唔能够个把口唔收，因为讲咗啲说话咧就好难收得翻噶啦， 系啊， 都伤害到小朋友嘅弱小心灵。 系啊，即系我谂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我哋会对孩子，我哋要建立一个关系啦。咁喺同小朋友建立一种所谓亲子关系嘅同嘅方式咧，其实你。除咗話一齊玩啊，即係一齊出街啊咁樣，咁我諗好大程度上都係透過即係語言咧，大家去溝通，去建立一個感情啊，或者大家嗰種嘅父母同子女嘅關係啦。咁所以我睇過一啲外國嘅專家咧，佢就分析咗咧，即係做父母嘅應該即係如果想透過一個同孩子。讲嘢嘅过程入边建立一种好嘅亲子关系咧，应该要留意啲乜嘢嘢嘅。咁但系要讲呢个留意之前咧，其实我哋希望喺呢个过程入边达住啲咩嘅目的咧？咁佢就讲到有阵时你见到啲父母佢哋会讲咗啲粗言蜜语或者即系闹细路或者嗰啲啦吓。咁其实佢哋主要佢嘅分析就系话嚟嚟去去可能有三个情况个父母会咁样讲咗嘢，因为理论上其实。父母都知道自己唔應該咁樣講嘅，咁但係點解都會出咗口咧？咁樣第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佢自己真係個情緒都有啲問題，即係其實係發泄，係啦，呢個第一個啦，嚇，咁呢個就真係要自己練下自己啲 EQ 啦，父母嘅嚇。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有時佢唔識得點樣同啲細路解釋嘅時候咧，佢再用一啲好簡單三言兩語啦，例如譬如話佢食嘢好慢，食快啲啊！要咪收我你只碗啊咁样，咁其实佢可能要解释俾佢听，即系好烦啊，解释啊咩送动咗啊，你冇益啊，乜乜乜啊，咁即系佢好烦啊，咁所以赶时间或者咩咧，咁可能佢就会嗱三二一，再唔使讲收你嘢咁样，即系嗰啲咧，咁即系用呢啲方式去费事解释 吓。 好啦，第三个情况咧就系以为咁嘅方式之后咧，佢啲细路就会即系信服咯，即系其实佢以目的为主啦，即系希望你信服咁样，系啦，或者希望你系听佢话之后你做到， 系 咁就。搞掂咗咯，嗰件事咁樣，咁即係亦都係貪快咯。咁其實如果你係呢三種嘅情況之下，你去講咗呢啲説話咧，其實佢哋嘅調查就係話，其實係唔 work 嘅，因為你咁樣做完之後咧， 他們根本是大部分都不會，即是他行為上可能一次半次做了，但是他心裡面其實是不服的，所以其實是沒有意思的，你用這些說話如果希望達到個小孩子有個 learning 的過程是不會做到的，所以他就說我們要留意怎樣可以希望 在跟小孩子溝通的時候可以令他有學習有長進，同時亦都大家有一個親子的好的親子關係呢。他說第一樣要記的呢就是不要講那麼多東西，他說因為他們的分析呢就是原來一個人他在很短時間呢個腦部可以吸收到的訊息呢只是30秒而已，即所以阿媽如果呢你真的有些訊息要講給個細路呢你最好 講重點， 沒錯啦，就不要兜個十個圈呢其實他 講不完就停一個小時就再講， 他其實聽到你頭30秒而已跟住已經集中不到聽的了，又或者呢他們只是聽到呢四個 keyword 系啦，冇错啦，即系四个 重点， 四个重点系啦。咁所以你系唔可以一次过咧一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一炮咁样好多嘢讲俾佢听咧，其实佢乜嘢听唔到嘅。 系 啦，咁所以佢话呢个系第一个家长同小朋友倾偈又好，讲嘢又好，俾指示又好，教训佢亦都好，即系你都要留意呢样啦。咁第二样咧就系咧，唔好有一种叫做佢话 multiple warnings， 即系唔好重复嘅去提醒或者叫恐警告係啦，佢話呢個通常係發生喺咧譬如你叫佢起身啦，即係朝頭早咧嗌佢翻學咧，咁你啊可能話你就因為你諗住佢會可能唔肯起身，所以可能你會講幾次話你好起身咯，咁你可能行開，然後可能你五分鐘後再講嗱，你再唔起身就遲到啦，咁可能你又行開，跟住五分鐘後再過嚟嗱，你咧再唔起身咧，你今次真係趕唔到車噶啦，咁如是者你咁樣重複咧，其實個細路咧係唔會學到嘢嘅， 即係你要狠狠地俾佢遲到一次。 佢意思就係話咧，唔需要咁樣講咁多次，而係你只需要話俾佢聽，其實你仲有半個鐘頭。或者九個字你就要翻學，你就要出門口，如果唔係你就會遲到，如果遲到咗時候呢你會有啲咩嘅後果你自己諗啦，咁樣咁即俾佢去明白哦，其實阿媽唔會不停咁樣咧喺度無限 warning 無限 warning， 即其實阿細路好聰明嘅，即如果佢知道，啱佢咪會再過嚟，鬧鐘一樣啫，阿媽咁，其實佢就係唔會醒嘅，因為佢知道你會繼續咁樣嚟到提佢啊嘛，咁就話其實咁樣嘅方式同細路溝通，佢唔會 learn 到咯，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個外呢個專家講啦。咁第三樣就係咧，唔好用一種佢會感到內疚啊，或者佢會感覺到自己係好似犯咗事嘅呢一種嘅態度咧，去令佢投降屈服於你咯。 係，即 係説， 即係嗰個語氣啊。 是啦冇错啦，即是你个语气不是一种你读书就是为阿妈的啦，你读得不好阿妈会很伤心啊。即不要用这一种的方式令到他就会真的去俾心机读书。但是其实他是个原因不是他明白读书是什么的一回事，而是因为你说你会很伤心啊嘛，我咪读书咯咁样。即令他有一个罪疚感啊，即不要用这一种的形式，又或者威吓啦。嗱，你如果不温书这个礼拜你不要去街啊。即不是这种方式咯，可能你一次得两次得，但其实你最悲都讲个目标是想个细路认识。即學到嘢或者明白嗰個事理，成為一個佢嘅好習慣啊，或者佢一個生活上面佢明白嘅一件事。如果你咁樣咧，其實佢係一次半次聽你講，但係唔代表佢學到咯。 但係呢啲理論其實實際上係咪真係講就容易，做就好難呢？作為一個家長，因為剛才你咁講嗰啲咧，我突然間腦裡面浮起嘅就唔係即係我屋企人對我嘅語言暴力啦，而係譬如學校咁樣咧，啲老師其實佢哋都即係小學啦，我記得即係佢哋都可以好猛整啊，即係譬如啲功課或者又係啊陳大明咁樣咧，佢哋都真係有啲好似你咁講，哇！你真係垃圾嚟㗎咁樣，即係 真係會講㗎， 真係會講嘅喎，係啊！我仲好記得有一幕咧，就係。佢將嗰個人，我唔記得咗嗰個同學係佢亂咁做啊，冇做啊，交一本空嘅作業出去定係點啦？總之咧好嬲，個老師就氣沖沖咁走入嚟啦，跟住就將佢嗰本習作即係咧呢本係陳大文嘅咁樣，跟住一下咧就擺咗落個垃圾桶嗰度，就劈咗落去。佢就話你都唔係做啦咁樣，咁佢就劈咗落去，跟住仲叫陳大文咧企入個垃圾桶裡面喎。即係佢嗰啲唔係我哋有蓋嗰啲垃圾桶嚟嘅，就即 係好大個桶嗰啲。 係啦，即係矮矮地自治咯嗰啲啦，咁佢就叫佢企入去，因為你都係垃圾咁樣咯。 即係所以其實我喺度諗，哦，其實 好差， 所以都真係唔係淨係你話家長佢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即係家長對住你嘅時間已經多㗎啦，其實老師對住你嘅時間都多㗎嘛。咁所以可能小朋友除咗喺家長嗰度，即係會受到呢啲語言暴力，其實可能喺老師咁啊，我唔知道係學校老師又好，或者即係補習老師又好等等啦，即係都會有一個即係。容易暴躁嘅點噶嘛，即都有可能會遇到 的。係啊，你講咧呢樣嘢咧，即係我而家就咁側邊聽，我都覺得其實呢個老師真係好離譜。因為我嘅經驗咧，就係、是、我個女都試過幼稚園有位老師咧，就未至於佢企喺垃圾桶，但係就因為我個女佢寫字咧係成日都嗰陣時應該係 K1 定 K2 咁細個啦，咁佢寫字咧就硬係寫到第一寫得慢啦，第二。就唔可以跟足嗰個格咁樣寫啊！咁咧咁個老師已經見家長噶啦，見我噶啦，咁就同我講咧，佢有呢啲問題啦。然後跟住咧，仲當面咧撕咗佢本嘢。 哦， 就話要佢再寫過。 哇，咁樣都係好好傷心。 係啊，啲咪拆咗佢喎，係撕咗佢。係咁你做家長嘅，你見到咧，你其實佢已經對住我，唔知佢對住，如果冇我喺度，唔知佢會講啲乜啦嚇。咁我就即刻同佢轉校啦。 哦，係啊， 即係唔係即刻嘅，即係都已經醖釀同佢揾過第間學校。 即係你冇同佢理論， 冇你有乜好理論啫？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可能真係個別老師啦，絕對同呢間學校冇關嘅。咁可能我個女亦都真係有啲問題啦，比較難教啦。咁但係我諗點都唔應該係即係掟垃圾桶啊， 即係毀咗佢心血係嘛？ 係啦係啦，所以我諗你話。有陣時情緒嘅控制咧，呢啲係真係唔關細路嘅事，大人真係要自己去學習控制咯。咁我就覺得頭先講嗰扎理論咧，其實真係好理論嘅。但我諗成日都記住三樣嘢喺個心度咧。無論遇到咩嘅情景，你都記住呢三樣嘢。 係咪要飲杯水嗰啲啊？行開事發現場嗰啲啊？ 咁我覺得都可以俾到一個緩衝俾即係老師又好，同父母嘅都好嘅。 咁系咩咧？ 记住，第一就系大家嗰个关系咯。即系成日都要记住，可能喺老师身上，我唔知佢会唔会系会隔一重啦，因为始终老师同学生。但系如果喺即系父母同子女嘅关系，你成日都要记住，喂，其实佢就系你嘅仔女咯。虽然佢系你嘅仔，即系佢系你仔女，大家会一世嘅呢个关系。咁但系佢亦都会长大。即系我谂，记住第一点就系呢一个系一个其实对等嘅关系。即系其实都成日讲啦，佢一离开你嘅身体，其实佢就系另一个个体，即系佢唔系你嘅附属品啊。虽然大家系一种不会离弃嘅关系，但亦都唔系你嘅附属品。我谂你成日记住一个对等嘅关系咧，就好似我哋都唔会对我哋嘅朋友咁样讲嘢啦。系咪先？你都惊个朋友唔会睬你啦。咁点解我哋要咁样对我哋嘅仔女讲说话咧？咁我觉得呢个系第一样成要记喺个心度咯。 咁之后仲有两样嘢，唞一唞，饮啖水，快再讲。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片温暖回。 到几高暖，要暖到几度浪漫，别计数。 我啱啱听过有梁咏琪嘅《一百层楼的家》，系咁啊 ，Gigi 肯定就唔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阿妈咁样破口大骂啦 ，feel 到佢都系温柔嗰只嚟嘅。咁但系咧，头先 Annie 就话，即系做家长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嗰情绪咧就真系好好难收嘅，即系去到mood 到嘅时候咧，咁但系咧就尝试提醒自己几点啦，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忍得住啦。头先第一点就系话，嗰个关系啦，要觉得系对等嘅，因为如果你永远觉得我系妈，你系仔，你要听我讲嘅，咁你就会好容易就落咗嗰个 loop 度，就系凶佢啦，就会讲一啲好过分嘅说话，觉得要用你嘅权威去到说服佢啦。呢个系第一点。咁你仲有啲咩咧？ 第二点咧，我觉得都困难嘅。但系都尽量提自己啦，就系要有一个开放嘅心咯，即系你唔好为咗一定要你达到佢要听你嘅标准为一个你最尾嘅目的。即系你要自己退一退啦，真系吓，要有一个开放，一个 open mind 啊，所谓吓，即系吓呢一样系难嘅，尤其是对住啲我觉得嗱，第一点话要系一个好 equal 嘅关系咧，就对啲细嘅系好难嘅，做父母 系， 因为你会觉得讲几都唔明啦，咁我梗系压佢啦，系咪吓？咁好啦，但系对住啲已大啲青春期嗰啲咧。这个会做到的，因为他真的大了嘛，会驳嘴的嘛，是不是？但是你的父母这个时候对着青春期的要有一个 open mind 就难了。因为你都会觉得哇，即你这些不大不小，你吃什么，你我吃盐多你吃米这样。那你就硬是都是觉得自己那一套呢是才是最好的，那你只要压下他那里。但可能你要去有真的有一个好，真的要很开明很开放的心呢，愿意真的去试一下给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想法或者他们的决定。这个是要父母去走第一步先咯，这个第二样啦。咁最后一样咧，我觉得呢个亦都系香港嘅家长或者头先阿 Kitty 讲到话，老师点解都会咁样咁恐怖咧？对学生就系因为第三样，佢哋未有时间做到啦，就系时间啦。即系你系咪有一个足够嘅时间去？其实佢呢个专家讲，佢就唔系讲时间，但系佢引申落去时间系其中一点。佢就话你要对住孩子有一个好支持佢嘅态度，咁而支持佢嘅态度咧，就系体现喺咧你有冇时间去听佢讲啦，或者你有冇时间去解释你嘅睇法啦，吓，即系呢时间系真系好紧要咯，有充裕嘅时间，你先可以能够俾佢感觉到你有一个支持佢嘅态度咯。有阵时即系家长好忙啊，得，嗱你再唔听咧，三二一咁样，即系最中意就三二一噶嘛，吓，咁呢样嘢系令到孩子佢真系唔觉得你系支持紧我，或者你系理解我咁咯，咁我谂。呢三样嘢咧，如果我哋真系火遮眼嗰阵咧，就成日谨记咯。父母要自己记一记，睇下可唔可以。我都成日咁同自己讲噶，但系难噶。但系当你谂完三样，都应该都有五分钟噶啦，嗰套戏应该都 就下咗啦。其实都系最紧要去到嗰个将要爆发嘅 moment 嘅时候，你行一行开先，入一入厕所，自己谂啲嘢又好，咁去厨房饮杯水又好。不过我觉得都真系噶。而家听 Annie 咁讲咧，好似即系养或者教小朋友啦，都系即系好花心机或者好花时间嘅一件事啦。即系头先你讲话要有时间同佢沟通，因为又要有耐性啦，咁你又要有时间同佢讲啦。其实命令真系最快嘅，我想讲，你做呢样，你做嗰样。做唔做唔做你就点咁样，咁呢啲系真系最快噶嘛？譬如你喺学校嘅时候都系咁噶啦，佢要同你解释，其实冇咗一堂噶啦。所以呢个我都真系觉得哇，好！如果即系啲家长能够咁开明嘅话咧，都真系 好，即係好有心機咯，好有 heart 咯，去湊呢個小朋友嘅時候。 係，所以咪就係話，即係如果自己冇咁嘅空間，即係啲人咪話以前嘅人咪話天生天養嘅。我諗落喺今日嘅社會，其實都係好唔係一樣，即係唔 work 嘅呢句説話。 唔知點解，反而我會我都有講過嘅，就係、是、話、如果第日大個咧，我都會希望個當然啦，我而家就係咁講啦，生咗出嚟可能就唔同諗法啦。但我都希望係好天生天養 feel 嘅，即係佢中意做咩我就抌佢咯。佢話想去街玩，同佢你自己落街玩啦。因為我細細個就係咁樣養大，咁我發現我自己會處理嘅事情，又或者可能係我覺得自己會識得保護自己多過而家好多嘅人啊，或者我身邊嘅同學啊嗰啲咯。咁所以我同埋識嘅朋友都好似感覺上面多啲嘅。眼界都多啲，所以如果係我第日有小朋友，我都希望用呢個方法去教。嗱，當然啊，離身我唔排除生完之後我會即刻轉，好妹仔，你唔好咁啦，你上去玩同你去，我唔知會唔會咁啦，咁咯。但我覺得湊小朋友無論點都好啦，都係辛苦啊，一世嘅仲要係。 係啊，即係要好有愛先至做得到咯。 好有時間啊，我真係覺得耐性同埋時間 係我。EQ 太低了，我都要重新想想先。 是这个暂时即是未生仔的，你可以想想听完这一集之后是不是还生仔。如果你生了一个的就想想是不是要生了第二个，因为时间真的不够用。好了，今天不感谢 Annie， 11点半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本港疫情稍为缓和，但外围疫情仍然难以预料，政府要留意疫情发展，保留大量检疫设施。几时能够腾出骏阳邨不再作为检疫中心，要视乎疫情变化。騰出之後，衛生署會及時清空和消毒單位，再由房屋署處理維修工作，以便盡快給駿陽邨住戶搬入。陳肇始表示，目前仍然有從高風險地區返港人士入住駿陽邨檢疫，高風險地區亦都將會繼續有人返港。政府正在增建其他檢疫設施，有足夠設施時會盡快處理駿陽邨的問題。教育局表示，探讨俾第一阶段复课的中三至中五级大约2500名跨境学生复课，不过多项细节仍需敲定，预计新安排将未能于下星期三复课当日实行。教育局说，根据目前初二的方案，中三至中五级跨境学生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可以经深圳湾或福田口岸出入境，其中福田口岸只会为跨境学生办理出入境检查，不会开放给其他人士使用。抵港之后，跨境学生会乘搭校巴往返学校和港方管制站，学生每日过境时需要配合两地的卫生防疫措施，包括体温检测和向卫生署人员递交健康申请表。在学校时，学校负责的健康防疫监察，以及向深圳当局出示七天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等。有三间分行的至尊假期旅行社结业，旅行社主打内地短线旅行团，下午有不少市民到旺角分行办理退款手续。周女士表示，她一月报团打算农历新年到广东省旅行，因为疫情无法成行，她昨晚收到旅行社以短信通知结业，会以印花收据向政府申请九成赔偿，估计损失200多元。至尊假期行政经理阮小姐表示，受影响旅客大约有1900人，现时已经有三分之二客人取回正式收据，之后要客人自行联络旅游业赔偿基金申请退款。他说公司主要业务在内地，结业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他说包括他在内，五名员工自二月起已经没有获发薪金。港铁主席欧阳伯权表示，完全接受沙中线红磡站扩建工程调查委员会报告的批评，会改善不足之处。 他期望立法会尽快通过追加拨款，俾港铁尽快完成工程。至于项目的13亿元管理费问题，他说明白政府对于是否支付呢笔费用有不同睇法，但相信透过沟通可以圆满解决。至于日后会否唔再接受涉事承建商礼顿投标港铁工程，欧阳伯权表示一切依照合约精神办事。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投标过程是依据国际标准，港铁亦都会考虑承建商过去的表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628点，升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79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64，加元1.388，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95美元，卖出1,749.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渐转吹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但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的凌晨两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的热情 猴仔呀，喂，唔好听歌啦，掹走个耳筒佢啦。 吓，点解啊？ 有雷暴警告啊，唔好带一啲高度传电嘅用具啊，例如耳筒。 仲有啊，你戴翻顶帽啦。 点解又唔戴得啊？ 你睇个头遮到咁长咁尖啊，闪电嗰阵啊，分分钟导电噶。 头发都有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工作有妥善安排，雇员安全又安心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 Lady M 关于珠宝设计师嘅第二集啦，喺我身边嘅依然都有个年轻嘅珠宝设计师，佢叫 Cherry。 Hello， 阿姨你好。 你好啊，嗱，上个礼拜同你非常之好倾啦，即系关于咧，即系点样从会计师去到啊珠宝设计师咧，呢个创业之路咧系几咁艰辛。由妈妈本来唔支持去到支持你，暗砍亦都帮你，为咗你而同自己个师傅啊，即系手工师傅闹交咁样啦。但系咧，其实咧，我好想问啦，即系有啲咧就见到咧。是贵到即系几廿万啊，几千万都见过啦。但系咧，有啲咧，即系网上睇到嘅一啲嘅首饰咧，就只不过系十几蚊已经有，或者几百蚊已经有。咁我想问一下啦，关于首饰呢一样嘢，即系唔讲钻石住，斋首饰啫。打造首饰呢样嘢，系咪一定贵嘅就一定系靓嘢，平嘅就一定唔会有好嘢咧？ 其实都唔系噶，因为我都几欣赏设计呢样嘢咯。有时候好平嘅嘢，但佢嘅设计好靓咧，我都会好中意。例如我自己个人咧，都好中意泰国嘅一啲设计，可能好简单，佢喺地下度执啲贝壳啊，一啲可能沙或者系啲天然嘅嘢，已经整到好靓，咁我都好欣赏嘅。咁但系当然贵嘅嘢咧，点解佢贵咧？系因为罕有，例如可能翡翠啦，咁翡翠每一个石头嘅颜色都好唔同嘅，绿色啊、黄色、黑色都有，咁佢个纹路都好唔同，咁变咗咧佢个价值就是在那个罕有的东西上，可能你一眼看中，月亮石 我覺得佢係通透，好通透，好靚。翡翠我覺得佢綠得好靚。咁呢樣嘢係無可取替，咁變咗佢就貴咯。咁但係點樣可以將你中意嘅嘢變成日常佩戴？咁就要靠設計啦。 嗱，知道你咧創業咧，除咗鑽石之外，都想做一啲年青啲嘅路線嘅。咁好啦，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貴嘅飾物係咪即係貴喺邊咧？就係、是、你嘅設計啊，手工啊，定係嗰啲料啊，嗰粒月亮石啊，定係點樣嘅咧？ 我覺得三樣嘢都有喎、一定要三樣嘢相輔相成㗎，我覺得。因為呢貴即係可能設計上設計係最重要啦。咁第二呢 ,material 都好重要。因為如果呢你即係買咗返嚟可能三兩日個嗰樣嘢爛咗或者唔保值或者變黃嚟啦，你自己都唔鍾意啦。咁唔係話即係一件首飾其實最好係可以戴好耐。咁呢樣嘢就要靠個手工啦，同埋靠本身嗰種珠寶嘅物料囉。 聽你咁講，原來貴呢係有道理嘅。咁平方面啦，平嗰啲飾物係咪就係我會戴到三頸紗 呢？咁又唔會。雖然呢有啲人成日都話咩耳仔敏感啊性，其實都係嘅，因為有啲首飾咧，其實中間有啲 material 咧會令到你好敏感。咁我哋喺設計方面其實都會考慮呢樣嘢，因為其實唔係話即係戴得靚之餘，其實我好強調戴得舒服係好重要嘅，唔好敏感一定係嘅。 但係咧有陣時咧有啲飾物咧重得滯咧，我又唔係好想戴喎，即係因為可能條頸又痛啊，跟住耳仔夾到又痛啊咁樣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如果作為一個年青品牌啲嘅首飾打造啦，會唔會就係輕嘅為主咧？同埋輕嘅係咪就一定唔係好嘢咧？ 其實唔係噶，都因為喺考慮設計方面咧，譬如我以前啱啱一畢業咧，個 final year project 咧，我係整啲好重嘅嘢噶。咁我老 例如咧鋼咁啊， 好鬼誇張噶！嗰陣時係只可以睇不可以戴噶，我覺得係啊，真係噶，因為我整咗個耳環夾咧，係可以好大抽掛喺耳仔後面喎。咁咧我用咗銅啦，同埋鋼去做咯。咁其實銅同鋼好重啊嘛，我仲要加粒好大粒嘅二型珍珠落去咯。咁咧變咗老師就話個設計好靚嘅，但係就戴唔到。咁變咗其實到真係出嚟創業嘅時候，你會慢慢 fine tune 噶。有啲嘢係一定要適合人哋佩戴咯。 啱啱就講到啦，老師就話你之前嗰啲嘅珠寶啦，唔係人戴，即係裝飾用。咁嗱，翻轉頭，我想問啊，作為一個珠寶設計讀嘅時候，係咪都好辛苦，同埋係咪一定要有天分先至可以去做到珠寶設計師嘅咧？ 其實我覺得我冇天分㗎。 你唔好玩啦，你唔好攞自己同我哋比 啦。因為咧，我其實畫畫唔係好叻嘅，講真。咁所以我讀珠寶設計嘅時候係讀電腦繪圖咯，咁啊取長補短，咁 有分別㗎原來。 有㗎，其實嗰陣時我特登揀呢個科目咧，自選修科嚟嘅，咁可以揀一個手繪圖，即係真係攞水彩攞筆畫嘅。咁我其實由細到一知自己咧畫嘢唔係話真係超級靚，咁我唯有又想好讀珠寶，咁點算咧？咁唯有努力啲鑽研，咪用電腦繪圖咯。 即係作為一個珠寶設計師啦 ，sense 呢一樣嘢係咪就一定好緊要？因為我都要知道今年興啲咩啊？夏季啊，興啲咩？而家已經夏季啦，即係冬天啊，又會興啲咩？係咪全部都要知道嘅咧？ 其實都係㗎，這個真係要培養個興趣咯。可能我自己本身比較貪靚咧，又好中意行街 shopping 去旅行咧，咁我成日都會去旅行，都會留意一啲最近興啲乜嘢時裝雜誌、時裝周興啲乜。咁我會去自己有啲 collection。我細細個咧已經有一本簿咧，喺啲雜誌度剪曬啲剪圖出嚟咧，擺喺貼紙簿嗰度睇。人哋儲貼紙，我就儲雜誌咯。我俾阿媽話我垃圾蟲， 即係呢個就係作為珠寶設計師佢哋要學嘅嘢。作為我哋平民啊，我哋作為一個嘅客啦，我哋容唔容易又睇到嗰一樣嘢係真係貴，或者即係嗰樣嘢係物有價值嘅，又或者嗰樣嘢啊好容易就會敏感嘅，我哋容唔容易肉眼睇到嘅咧？ 其實敏感呢樣嘢就肉眼睇唔到嘅，就真係要靠即係自己戴得多同埋信嗰個 brand 咯，買一次就知㗎啦。咁但係你話其實我發現我啲客咧都 OK， 都好有 sense 喎，佢哋知道邊啲貴邊啲靚，嗰啲定價咧你會睇得出，即係證明佢 shopping shop 得多㗎。 系咪或者格格得多？ 真系格得多噶，好醒目噶佢哋。 我谂住虾佢哋。 其实我都觉得我啲客虾唔到佢哋噶。 系。 佢哋系好识嘢噶，即系我摆晒三样嘢出嚟，佢已经知晒。搞呢个系咪大约几多钱？我系。 系。你识咗我之后，放心啦，你可以重新换嗰班客噶啦，呢班水鱼虾。 优质客。 喂，但系啦，好啦，头先讲咗咁耐，你就从书籍嗰度攞灵感啦。咁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哋所有嘅听众知，今年啊，即系而家夏季同埋今年嘅冬季又兴啲乜嘢嘅饰物呢？ 其實咧嚟緊會興翻一啲大件嘅飾物噶、嗯。其實飾物咧唔單止淨係耳環、手鏈，係而家可能進展到去到係腰帶、bell 啊，可能咧再 fancy 啲，其實外國都興咗好耐嘅，就係、是手背鏈同埋耳背鏈咯。咁、咧耳背鏈其實好靚噶，放喺耳仔上面掛喺度。咁咧佢可以 即係耳背嗰度即係心口定點？ 嗱、你好似戴口罩咁樣咧，咪有條帶箍喺後邊嘅。 哦，我知邊啲。係 啊， 嗰度嗰啲。 係啦係啦，耳骨鏈好靚噶，其實咧佢係垂吊式嘅，佢可能係垂吊落到去鎖骨呢個位、由耳背開始垂吊去到耳骨位。咁咁樣嘅好處係其實可以拉長塊面㗎，呢個都係我好想整㗎，因為我個 final year project 都係整咗呢個，但我會將佢縮細嘅，會大到嘅。 係喎，你嗰條會唔會好重㗎？成條鋼鐵咁。嗱好啦，咁啊，今年就夏季興呢個啦，冬季咧有冇已經開始知道會興啲咩咧？ 其實都係差不多嘅，但係我會覺得我都開始唔會太過留意別人哋個 trend， 反而我想自己 create 一個 trend 去人哋中意咯。咁、我覺得靚嘅嘢，我就要話俾人聽呢樣嘢咧。潮流咧就係、可能永遠都興嘅、你買咗呢、這個，你可能唔一定今年，可能下年都大到就最好啦。 係啦，係。咁作為你嚟講啦，咁係咪即係你整嘅所有設計嘅嘢咧，都希望所有人都係開心同埋有佢獨特嘅意義啊咁樣嘅咧？ 其實是啊，我咧仲會特登開多幾個唔同嘅 line 咧，就係、為咗想滿足唔同客户層咯。即係我都好中意同客傾偈，有時又中意坐喺鋪頭。人哋問我點解你仲坐喺鋪，因為有時就係你同客傾偈。如果唔係咁都，如果唔係我坐鋪頭，我就識唔到你啦。而 唔怪知你嘅爸爸媽媽唔想你創業，因為原來你只係同啲客吹水，唔係 sell 佢買嘢。 係啊，其實我真係吹水多嘅，有時傾傾下咧就會覺得知道個客中意啲乜咧，咁跟住就會諗到啲新 idea 為佢而設咯。 嗯，同埋其實咧唔好睇輕呢一個步驟，因為你要啲客咧信任你咧，其實咧就係同你吹水吹到有安全感咧，先係啦，真係要咁樣嘅。但係我想話啦，即係咧，除咗你頭先都講話你設計嘢全部都有意義或者有獨特嘅意思喺入面啦，其中啦，我聽你講過咧，就係話咧，而家咧有一啲嘅首飾啊，或者有啲姊妹團已經唔係戴啲花噶咯，點解咧？我真係唔知呢一樣嘢噶。 系啊，其实我都唔系唔记得几时开始啦，大约两年前咧，有位客人咧，佢其实佢求婚、结婚、对戒都喺度买，咁到佢结婚嗰日咧，佢就话：喂，我想整啲好特嘅俾姊妹，因为佢哋即系好姊妹嚟嘅，咁我唔想咁普通，我想送份首饰俾佢。但系钻石咧，买十条我买唔起啦，咁有冇其他嘢可以取代咧？ 我估到。水晶 水晶同珍珠啦，但係係啊，你啱咗啊，因為可能即係佢哋好多姊妹嘛，十個，咁有乜辦法呢？咁我就唯有將水晶同埋珍珠融合一齊，整一條獨特嘅手鏈俾佢哋囉。咁其實姊妹收到個係好開心嘅，因為係好特別為佢哋而設囉。 同埋你諗下，如果一個花啦，即係擺喺手上面嘅花，嗰啲叫咩花帶係咪係，如果同埋呢個珍珠鏈嘅話，俾我著我都寧願要珍珠链，话晒都辛苦成日。 哎，系啊，其实仲可以衬衫咯。我自己个婚礼都系啊，我咧礼物咧我就冇整嗰啲手花俾姊妹，因为我觉得唔够特别啊。咁不如就每人一条手链啦，珍珠手链，有佢 initial 个名字上面嘅。咁你嗰日又可以影相，之后又可以戴翻。咁其实意义会大好多，因为始终花即系手花会当日用完就冇啦嘛。 系 Cherry 咧非常之好啊，因为咧佢咧都希望咧即系打咗一样有意義嘅飾物俾我，就係希望咧一陣間咧一首歌翻嚟咧，就希望我都可以打造呢個嘅珍珠手鏈。但你真係信得過我，真係可以打造到一條同你差唔多，唔好話一樣啦，差唔多嘅珍珠手鏈。 你個樣應該得，但希望你唔好呃我啦。 好啦，咁啊一首歌翻嚟咧，Cherry 咧就會教我整珍珠手鏈噶啦。一首歌翻嚟，再見。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silver lining.

其實可以達到20粒淡水珍珠。 咁嗰個蚌咪咁大？ 下次可以邀請你去睇下啲蚌，自己親手劏啲蚌跟住攞取珍珠都得嘅。 係嗱，咁好啦，咁我想問下整呢個嘅珍珠手鏈咧，所需嘅條件又有啲乜嘢咧？哇咁幼嘅。 係啊，我其實準備咗少少工具整呢個手鏈嘅。咁咧介紹一下呢個係銅線，其實咧我呢個銅線咧仲包咗真金落去嘅，咁啊14K金啦。咁銅線加金其實就硬淨啲，同埋。 和 色澤都會好一點，保存一點。首先我們要整個圓形，怎樣做呢？首先是夾住它先，向自己屈一下，其實你看看已經除出來已經有個圈了，你有個圈之後你就夾住個圈圈，但可能不要揀太大粒， 因為掉下來很容易扯斷， 很難扯斷，揀細粒一點。 喂，這個 呢？這個色感漂亮，這個 耶，我都說我自己開始沾染了高貴的優雅氣質。 OK， 你揀完粒珠珠就將它穿下去， 幾handicap，因為話說咧，我係成隻手 要兩隻手轉咯， 好似扭毛巾咁樣翹， 揸電單車 好似。 跟住屈翻個尾過去。 你啊 ，camman 家父啊，唔好成日影我擘大個口，因為我專注嘅時候我就擘大個口，佢好中意擘大口啊。但我想問一下 OK 噶啦， 淡水珍珠咧， 係 咪都有分邊啲產地代表好啲咁樣噶？ 主要產地是中國咯，跟住同埋日本咯。 咁一定是日本靚啲啦。 其實不是的，有時候中國咧都不錯的， 嚇係 啊，有時候咧，其實是要看嗰個蚌咧生長的年期咯。因為咧以前你話珍珠皮厚有光澤是咩意思呢？就是因為個年份咯，好似酒咁樣咯，即係佢年份，即係佢耐啦，咁佢個珍珠個皮咧就會好厚，好多層好多層。 係 咁，一個越多層數咧，佢就會越有光澤越靚咯。 咁點樣先至為之誒嗰個珍珠？即係用咩位置？即係譬如。當紅酒就是土地濃郁啊，有雨啊， 靠水域啦，咁樣就要。 係啦，我想問一下，咁係點嘅咧？即係會唔會打風就好啲，定係冇咁好咁嘅咧？ 其實係睇水域嘅，真係㗎。係呢個有分唔同水域。其實對於南洋珍珠咧，喺南洋嗰邊咧，其實佢個水域咧係海水珍珠，佢係特別大粒㗎。咁淡水珍珠其實就會細粒啲咯，係因為佢個水域嘅問題，即係隻蚌養得冇咁肥啊嘛。 係。 係啦，咁汁珠相對都會細翻少少。 明白。喺呢個時候穿了一粒珠入去啦， 啱啊啱啊，嗱呢個步驟好簡單噶啦，任穿咯，你可以揀下自己中意咩 圓形得唔得？ 圓得啊， 圓形會靚啲定呢個靚啲啊？你覺得？ 你自己設計啦，交俾你啦，你唔係好多 idea 嘅咩？ 我呢啲吹出嚟啫嘛，你真係信啊？我有天分咧，有美術嘅天分咧。 你可以試下嘅，嗱試兩粒先，跟住睇下。 試下睇下點先。 哇！ 又好似怪啲喎。 唔夠長啊。 係咯，證明咧，其實 Cherry 咧係咪都俾個反應蛋我？明明醜樣到哇，跟住之後頭先即係收翻 佢係咪？ 係佢收翻。 收得好快啊！死啦！ 我好相信我導師冇嫌棄過我嘅。 當然冇啦，因為我會將你帶去越級挑戰噶啦。哇！真係唔錯喎， 哇！啲 唔錯啊，我嘅學生啊，堅靚喎，真係堅靚喎，係堅靚喎。 耶！ 嗱，如果你翻嚟覺得太長，你咪再剪下佢咯。 唔敢再搞啦， 你俾我搞咯，要係。 有啲耶， 帶住走啦， 帶住走，好。 好啦，送個盒俾你。 今日整淡水珍珠手鏈，大功告成 ，thank you 我嘅 導師 Cherry， 耶。 是烟。 事业，加入我们的行列，创造新的永远，睁开双眼，你会发现明天有希望无限。 听紧嘅小男孩乐团嘅歌曲啊，叫做《Rock You Up》。咁咧一阵间咧，即系就已经有师兄祠堂啦。暂时咧仲齐人嘅，下个礼拜就得翻一个。不过咧，大家咧都可以啊上去啊，我哋社交平台都睇啊。因为我整珍珠链嘅短片咧已经上载咗噶啦，大家咧记得上去睇啦。好啦，今日要同大家讲拜拜。